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65集。边南和秋意在湖边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很长时间。要搁平时，让边南这么对着一壶茶，看着湖水一坐好几个小时，他估计能疯。但今天却没有感觉，甚至在阳光里踏实地睡着了。3:30的时候，秋意推了推他肩膀，他才猛地醒了过来。 完蛋了，今儿晚要晚了吧？ 不晚，我看着时间呢，现在过去正好。 哦， 边南抓抓头，这睡着觉被猛地叫醒，他还有点迷迷糊糊，看着秋意半天才往椅子边一扑，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又捏了好几下。 怎么了？ 没，睡迷糊。 走吧。 车在学校门口等了5分钟，就听到了放学的音乐声。没2分钟，就看见秋燕提着书包跑了出来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。边南往他脖子上摸了摸， 怎么一身汗啊？ 上体育课了。啊，大胡子哥哥，我要坐前面，我坐前面吧。 这， 让他坐吧。 秋意从副驾下来，拿过他的书包，换到了后座。秋燕扯着安全带坐在副驾座上。 刚才方小军还想坐车呢。 我靠，他脸真大，他没跟着出来吧？ 没，我说就辆破车有什么可坐的，他就没来了。哥哥，我想喝酸奶。 我给你买。 边南听到秋燕居然这么潇洒地拒绝了方小军，本来就挺明媚的心情更是金灿灿了，于是跑到超市里给秋燕买了一大盒酸奶。回到秋意家时，秋爸爸已经收拾好了，看到他们几个进门，秋爸爸立马指挥秋意。 哎呀，好久没出去吃饭了，来，给我找套衣服换上啊。 嗯。 秋意进屋找了衣服帮秋爸爸换上，又拿了药让他吃了。 你是不是跟这儿等了一下午啊，就想着晚上吃什么呢？ 哎，还是我儿子了解我。 叔，今天放开了吃。 嗨，吃不了多少，主要啊吃个气氛。 秋意把轮椅往胡同口推的时候，一路都碰上下班回来的邻居。 哟，老邱出门啊？ 秋叔这是去哪儿享受啊？ 视察一下啊，视察一下。 边南跑着出去，把车开到了胡同口。打开车门先上了车，秋意抱着秋爸爸上车，他在车里扶着。秋爸爸个子不矮，但很瘦。边南半扶半拖地把他安顿在后座上时，有些感慨，太轻了。秋燕这回没再闹着要坐前面，很麻利地爬上后座，挨着秋爸爸坐下了。不过开车之后他就坐不住了，一会儿打开车窗往外瞅，一会儿又让边南把天窗开开，把脑袋探出去。 爸爸，你看，这里可以爬出去。 哎，二宝，别爬。 我说可以爬出去，又没说要爬出去。 坐下，再烦人，一会儿吃饭你就在车上待着得了。 哦，坐下了。 赶紧长大吧，烦死。 长大更烦怎么办啊？ 卖掉。 卖掉哥哥吧。 卖掉我谁供你上学？ 那卖掉大虎子吧。 哎呀，我就知道得卖我了。卖掉我谁给你买酸奶？谁带你烧烤？ 那还是卖掉我吧。 好啊，我买了。 边南怕秋爸爸身体坐不了太长时间车，就近去了一条饭店比较多的街。 秋意一家都爱吃辣，边南挑了家川菜馆子。秋意下车的时候轻声提醒他， 哎，怎么在这家呀？你不是吃辣就死吗？ 你才吃辣就死，这不主要让你爸吃爽了吗？而且这家在一楼，轮椅好推。 秋意在边南背上轻轻拍了拍，没再说别的。今天不是周末，饭点人不算太多，还有个小包厢空着。几个人进了包厢，边南点菜的时候，秋燕发现了包厢里放着的一个儿童座椅，立马来了兴致。 啊，这是什么？ 这个是儿童座椅，给小朋友坐的。 啊，这样啊，我是小朋友，我可以坐。 这是给隔壁那么小的朋友，看见了吗？给他那么做的。 是吗？不信。 那你上去，先说好啊，不管塞不塞得进去，你今儿就坐在这上面吃。 等等，我比划了一下，如果坐进去，我会被卡住的。 现在要坐哪个？ 这个。 秋燕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把儿童座椅放回了原处。边南一边点着菜，一边指了指秋燕。 哎，我发现了，你这精力过剩的一不留神就要往熊孩子那头窜。 嘿，我哥可留神了呢。 秋燕趴到桌上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抱着酸奶喝着。边南点好的菜，基本都是服务员推荐的招牌菜。他请人吃饭的时候，一般不跟老爸似的一通瞎点，都按人数。但今天点的有点多，主要是想着秋爸爸出来一趟不容易，而且他今天心情好的实在收不住。最后秋意拿过菜单，又给去掉了两个，才让服务员出去了。秋爸爸挺长时间没到饭店吃过饭，现在看到包厢里电视、小冰箱、空调、厕所一应俱全，他顿时来了聊性。 哎呀，现在包厢都这么齐全了，以前最牛逼的包厢里也就搁台电视、插俩话筒，吃完饭了就地在包厢里就开唱了。吃饭一小时，唱歌四小时，出门的时候服务员脸上都是绿的。 边南一边听一边乐着。秋爸爸的故事里一般都会有秋意他妈妈，果然这会儿没说几句就出场了。 我跟你阿姨那会儿不懂，听说广东那边吃完饭了都要喝喝茶，我俩呀就说学着点人家享受生活，吃完了饭就让人拿了壶茶，就全是碎茶沫子那种。我俩坐那儿喝了快一个小时，最后啊被人给撵出去了。 边南一通乐，笑得不行，扭头想跟秋意说话的时候，发现秋意脸冲着电视正发呆。趁着秋爸爸跟秋燕说话的时候，他轻轻在桌下捏了捏秋意的手。秋意像是刚回过神来，转过了头。 嗯，想什么呢？ 没，想起我妈了。 秋爸爸年轻时据说能吃半头猪，受伤以后就没这食量了，小半碗饭一样菜再吃个几口就基本喊着吃不下了。秋意、边南和秋燕今天依然是主力，而且大家心情都不错，这力比平时要煮得更牛些。边南点的都是微辣，边吃边喝水还凑合，主要是心情美。秋燕吃得格外欢实，埋头吃到最后，捧着肚子靠在椅子上叹了口气。 啊，好撑啊，好辣呀。 有冰淇淋要吗？ 嗯，吃不下了。 没事儿，什么时候能吃得下了我给你买。 吃完饭，边南开着车又回了胡同，一路上都在偷偷瞅秋意， 脑子里琢磨着一件事。 今儿晚上走不走呢？不走吧，就要让二宝去跟秋叔睡。小不点两个月没见着他哥了，有点残忍。走吧，又实在有点舍不得。要不就让二宝跟他哥哥睡？可那样的话，我就得睡沙发了，还有个屁的意思。 一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又往秋意那边瞅了一眼。秋意声音不高地说了一句：“ 好好开车。” 知道。 回到家歇了一会儿，秋爸爸回屋看电视去了。边南正想进秋意屋里，秋燕提着书包跑了进去，一边跑一边念叨：“ 写作业呀，写作业，写作业。” 你不看看电视歇会儿吗？ 写完了再歇啊。 其实秋燕每天都是一吃完饭就进屋写作业了，一气儿写完了才出来，这是个好学生的好习惯。边南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，只得去饮水机旁边给自己倒了杯水，一边喝一边在心里叹了口气。秋意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着他，这会笑着站了起来，走到了院子里。边南犹豫了一下，放下杯子跟了出去。今天没在院子里吃饭，葡萄架子下面的灯没有开，院子里很黑，隔壁老头老太太都睡得早，这会儿屋里也已经没有了灯光。秋意站在院子里掏了根烟出来叼着，正在兜里找火机的时候，边南走过去从身后抱住了他，顺手拿走了他叼在嘴上的烟，扔到了旁边的桌子上。 哎，干嘛？快找个地方让我解决一下。运动公车方便，你急什么？ 厨房门轻轻打开，边南探出脑袋往外看了看，秋意在他身后轻轻推了他一把：“ 出去。”你这德行是怕没人发现是吗？就怕一开门二宝站在门口喊哥。他写作业认真着呢。那个厨房要收拾吗？ 收拾什么呀，都在手上呢。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 嘿，谁起了头谁不要脸。 你大爷，你有本事以后一直要脸。 边南看着他的笑容，之前在厨房狭小空间里的那些感觉一下又全涌了上来。一阵冰凉的夜风吹过来，他猛地觉得有些无法面对秋意。他跑进屋拿了包就往外走，跟有谁要追杀他似的。 我先回家吧。 不跟二宝说一声吗？ 说了一会儿该不让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给你打电话吃饭的事儿。 嗯。你这鬼踩着脚一样的状态我不太放心，到家了就给我打电话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